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体， 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系啦，咁同大家拜个早年先啦， 冇错啦，礼拜一就农历年初一啦，咁 系啦，咁啊恭喜发财啦， 啊祝大家出年万事如意啊， 系啦，呢、這个牛年就顺境咁啦， 啊 系咪牛年啊？冇记错啊嘛， 系 系嘛，见到朋友话啲花市啊卖好多牛嘅屎啊嘅呢一啲嘅即係吹气嘢啊戴落个头度都有喎、啊。 应该都有唔少牛嘅嘢嘅。 佢安个名嚟嘅咋嘛嗰嚿好明显係 IQ 博士嗰啲帽嚟㗎啦。 咁我唔知啦。咁我系咁嘅样嘅啫。 係啦。好咁我讲讲个email address 先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串串就是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有咩補充資料啊，或者有啲咩想聽上我哋講嘅題目呢，都可以 email 我哋喎，咁等緊大家嘅來信嘅。 咁啊歡迎電郵嚟啦，咁啊。 OK,OK、okay, okay。 好啦，咁今個禮拜呢就上咗套好奇幻嘅戲喎。 係。 咁就係 Bad Pit 嘅呢個係咪奇幻逆 緣。奇幻逆緣啦、啊。 係啦。咁其實講咩嘅呢韓永。 我大約是講阿 Brad Pitt 一出世就是一個好人家樣的 BB 仔啦， 係啦，係好怪嘅、 啊、 真係， 好怪啊！咁啊，咁啊，佢老豆一見到個咁怪雞嘅嘢，咁啊掟咗佢落河啦。 唔係，佢想，但有差佬，結果咧佢就擺低咗喺人哋個門口，咁啊算啦，咁樣。 係啦。 咁結果嗰間好似係啲老人院咁上下嘅嘢嚟㗎。 咁啊。喺嗰度長大啦，咁啊最初啲人要覺得佢係個 handicap 嘅老人家咁啊，因為又細粒又咁啊， 係啦，佢行唔到嘅，最初坐輪椅嘅， 係啊係啊， 咁後屘啊當然經過一次好怪嘅嘢，就係有個佢，因為佢嗰、那個收養佢嗰、那個叫阿媽咁啦，佢叫咁其實就係嗰度做嘢嘅一個黑人嘅女性嚟，係 啊 係 啊， 咁佢自己就好信嗰啲其實嗰啲我唔知叫咩嗰啲靈恩派嗰啲咁嘅嘢啦，即係佢走喺個帳幕度咁，跟住嗰個富財牧師咁就會幫我哋，即係話咩醫翻個病嗰啲咧。 係啲 charismatic 嘅宗派啦 嚇。係啦，咁跟住佢就話即係幫嗰、那個，因為嗰個女士咧，那個黑人女士咧，本身係唔生唔到仔嘅，佢話，即係佢有問題嘅，咁所以佢先咁忠，即係咁。即肯收養呢個 BB， 咁佢就嗰個人同佢即係類似祝福咁話佢你已經冇咗呢個病啦咁，咁跟住佢就幫呢個所謂啊 Bad Pitt 咧，咁啊見佢阿伯嚟噶嘛，佢問佢你今年幾多歲啊？咁 Bad Pitt 同佢講話我今年七歲嘅啫咁，跟住佢成場喺度笑啦，咁啊即係以為佢講笑啦，咁跟住佢就啊你一隻企起身咁，咁跟住佢就真係企咗起身啦。後來咁其實佢講佢係唔係神跡嚟嘅？佢講佢根本佢係咁樣， 應該係識企嘅， 係啦係，唔係佢未識行嘅，因為其實佢講佢都仲係。咁但係就慢慢講佢真係嗰一刻呢就轉變咗佢開始即係夠膽企起身去行路咁樣囉。因為佢之前呢啲醫生同佢講話佢唔會好長命㗎。即係佢諗佢呢係一啲有即係有一啲早嗰啲叫咩話 早衰竭 早衰症嗰啲嘅細路咁樣啦，咁話佢好快會死。咁但係其實佢又唔係嗰度發覺原來自己越嚟越後生㗎囉。咁後面呢嗰個黑人女士呢就真係生到仔喎，咁原來嗰個牧師都流唔曬㗎喎。但係嗰個牧師最搞笑呢就係職場呢後尾自己心臟病發又瓜咗先。即係其實佢好多位呢係好諷刺㗎。係囉。咁後尾就講越嚟越後生啦，咁變返個中年人啦，佢初個老頭㗎嘛。咁後尾變返個中年人。 咁跟住就即係啲頭髮 生返出嚟。 嗰隻老人家咁即係中年人。 中年人啦係啦。咁講其實呢就17歲，咁但係佢17歲嘅樣子呢就好似一個中年人咁樣啦。咁講佢離開屋企喇喎，咁嗰度呢就講佢之前呢就認識咗一個另外一個女人個孫女㗎。咁初初就係細路女嚟㗎，咁但係呢細路女同佢好投契㗎喎。咁同埋呢個細路女呢又竟然相信佢講呢話其實佢唔係老人家呢樣嘢喎。 哦、 即係佢就係細路仔先會信嘅啫。咁呢佢就當係一個朋友仔咁樣囉，嗰個細路女就咁就未可以講得上係咩愛情嚟嘅，最初嗰陣 最初係啊，因為都真係小妹妹嚟啊， 係啦，咁嗰個即係嗰段戲呢你有啲覺得金魚佬嘅 feel 㗎咁好 ok， 咁佢離開咗屋企之後呢就搵咗一份喺個船啊， 即係隻拖船嚟嘅，好似係咪？一隻好似係拖船嚟嘅嗰隻，咁上面度打工咁啦，好細隻嘅啫隻船。咁啊幾個人嘅啫。咁嗰個當然講咗一大段，講好耐㗎。咁啊後尾就，因為佢最初陣呢就話 Brad Pitt 係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嘅嗰一日啦，咁出世㗎喎。咁啊即係話佢呢段時間呢就喺一次大戰同二次大戰之間啦，咁後尾就卒之爆發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啊講佢哋嗰隻船呢亦都有參戰喎。咁喺佢呢個船頭度裝支即係機槍咁樣㗎嘛。咁後尾佢哋呢班船員就即係幾乎全部都戰死啦，咁剩返 Brad Pitt 冇死到啦，咁跟住戰後就講佢返返嚟啦，即係返返去佢原本嗰個地方啦。咁後尾呢個女生亦都長大咗啦，變咗大人啦，咁亦都變成一個芭蕾舞家。咁後尾亦都全世界去巡迴演出啦，咁好出名好出名好出名。咁後尾呢就講呢個女仔呢竟然一次意外呢，咁佢但係佢表達得好得意喎嗰一段。咁佢就好似講故事咁樣就話好大家記得以前呢隻歌呢阿蛋唱講個旁白嘅呢係咪 喔係。 即係如果唔係嗰個咩粗心大意嘅司機係咪 係。 嗰條濕滑嘅公路啊，其實佢差唔多㗎喎，因為如果嗰朝早呢嗰個人冇遲咗起身啦，如果嗰個女人又冇即係冇臨出門口呢就要聽個電話啦，咁嗰個的士司機又冇乜嘢乜嘢啦，咁佢話咁多嘅巧合之下呢，咁最尾發生咩事呢，就講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女仔呀就俾個的士撞到入咗醫院，咁結果跛咗㗎喎。 哦。 係呀，咁佢話佢其實行咗返呢已經好好彩㗎，咁即係話佢以後唔可以再跳舞啦。咁跟住呢佢先講呢 Brad Pitt 係有機會追返佢㗎喎。因為佢講佢之前係芭蕾舞家咗好多男朋友㗎。 亦都周圍去都好難追到佢呀。 係啦。佢變咗就大家見唔到，咁後尾就咁樣先開始返佢兩個人嘅關係啦。咁後尾阿 Brad Pitt 亦都變咗好靚仔㗎喎。 係 佢撞完車就見到 Brad Pitt 變返 Brad Pitt 咁嘅樣囉已經。係呀，咁成個詹士癲咁㗎，即係嗰個大夫超情揸住架嗰啲哈利喺度好型咁樣喺度辭請咁樣。 但係以個幾廿歐嘅人嚟講會唔會怪咗啲呀？ 咩幾廿歐呀？ Brad Pitt 佢入面唔好覺佢咁老㗎。係。咁甚至乎呢後尾佢嗰陣結咗婚啦，咁亦都生咗個女啦。咁後尾阿 Brad Pitt 又唔知因為咩事呢就離開咗即係佢呢兩個屋企人喎。咁當然啦，佢變賣晒佢即係原本個爸爸，因為佢中間嗰個相認咗嘅 ,ok。咁就變賣晒所有啲家產，咁就俾晒啲女人嘅。咁佢自己一個人去咗流浪嗰隻嘅。咁後尾呢個女人亦都再婚咁啦。咁但係呢再阿 Brad Pitt 再出現嘅時候呢竟然變成後生仔喎。 係啊，後生個原本不應該有個樣子。 好犀利，即係呢套嘢嗰個化妝啊，各樣嗰啲特技呢真係好犀利好犀利，冇得頂嘅。 係啊。 係囉。即係 Brad Pitt 係後生個真人喎，可以做到。係囉。咁呢樣嘢好神奇啦，真係。真係好神奇。 呢啲化妝技巧 啦。咁後咩呢，咁佢知道即係佢哋已經唔可以真係以一家人咁嘅團圓啦，佢都唔敢話俾佢個女聽呢個係佢老豆啦。 係。 因為佢同佢個女差唔多大咁嘅搞到。咁講呢個女人後來都已經變咗做即係老太婆啦。咁之後呢有一日呢就竟然有一啲唔知咩兒童院嘅人就聯絡佢喎，就搵咗個細路仔，咁佢已經知道不妙啦，即係 Brad Pitt 已經變返細路仔呀。即係佢老就會變返細路仔囉，即係佢同正常人就調轉咗㗎嘛佢個人生。咁後咩講佢真係又開始唔識講嘢呀，變返冇咗記憶力呀咁囉。咁最尾佢真係變返個 BB 咁樣死㗎。係呀，咁即係最尾就係咁啦。咁同埋呢成件故事呢就係講呢個女人呢係臨死喺病床度呢，即係叫呢、這個叫佢自己個女兒讀返呢一本即係佢呢個老豆嘅自傳咁樣嚟交代件事嘅。咁同埋呢成件事呢一開始由嬲尾佢都講到一個火車站裏面嘅鐘㗎喎。即係火車站裏面嗰個好大嗰個鐘呢，咁就話呢個做鐘呢個人呢本身係盲㗎喎。咁但係呢嗰個做鐘嘅技術就好高明。咁但係呢佢為咗紀念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死嗰個仔啦吓。咁呢佢就結果將呢個鐘做到好怪嘅。點怪呢就倒轉行嘅。咁我唔知佢成個鐘倒轉行定係點呀，你見佢個秒針呢就係逆時針轉㗎囉。咁到到最尾呢佢就講到現代呢，結果個火車站亦都換咗個鐘啦，咁換上一個電子鐘咁樣啦。咁呢個鐘結果就擠入個貨倉度。但係後尾最後個故事完呢見到呢個鐘依然喺度行緊咁樣囉。 咁其實呢套戲呢即係故事就咁上下啦，咁其實好難講到俾大家聽，咁講就唔好聽嘅，咁大家去睇呢，因為佢表達出嚟呢就幾得意嘅。 因為都幾溫情啦套戲。 好溫情㗎。咁同埋呢佢啲特技呢即係化妝特技呢真係冇得頂，即係你見到嗰班主角呢即係不斷老同埋你阿 Bad Peter 不斷後生。 不斷後生 啦。即係好有說服力㗎喎嗰種年齡嘅變化。 同埋好難睇到個 key 喎，例如佢牧師，你頭先講牧師嗰段呢一個得三尺零高嘅。 你唔知佢點樣可以整到佢咁樣嘅，係呀好犀利好犀利嘅特技。係啦。咁講返呢套戲少少背景啦。咁原來呢個導演呢、這個David Fincher 啦，咁原來好勁喎，咁就係拍嗰啲咩戲嘅呢，就係、是、呢、這個Alien 嘅第三集啦、 oh, okay. 當然最出名嗰套戲就係七宗罪啦， 咁當然啦， 咁嚟緊呢佢哋都想搞返一套都唔知係卡通嚟咩，就係嗰套 Heavy Metal 啊 ，Heavy Metal 冇錯啦，就是、以前有一套科幻嘅卡通啦，咁佢到底嚟緊呢套係人造啊定係人家卡通呢，就唔知啦。 歐洲相當流行的一個漫畫啦。 哦，係啊，係啊，咩漫畫雜誌？ 但係嗰個基本上係鹹鹹地嘅喎。 咪就係嗰啲 Conan 啊、哥布拉嗰啲咯。 咁佢係科幻嘅，又唔係嗰樣。 唔係啊，Conan 好似咪就係 Heavy Metal 度連載嗰啲以前。 係。 係咯。咁咧。 但係佢主線都係科幻 嘅。咁呢一套奇幻逆緣咧，就係、是、呢個阿 David 嘅第一套啊。是咁低年齡都可以入場嘅，就係、是、PG13 嘅。佢以前嗰啲戲呢全部都係咪好似都 咁啊，係 係話係 retreated 㗎嘛。佢之前拍過嗰啲戲呢 應該係囉，我印象中都係應該全部 即係唔係恐怖就係懸疑呀，即係殺人呀嗰啲㗎嘛。咁呢套呢係第一套呢係一套溫情片嚟嘅。嗯係咁，同埋呢就話呢原本啊呢、這個唔係搵阿 Bad Pitt 做㗎喎。系啦，咁呢套戏呢原来系好耐之前呢已经开始筹划㗎啦。早到去呢个1994年已经开始构思想拍呢套电影啦。我、因为呢套本来系一个小说嚟㗎。 哦。 系啦系啦。咁呢最初嗰阵呢甚至乎系想搵史匹堡做导演啦。咁同埋呢系想搵 Tom Cruise 嚟做呢个主角咁样嘅。好啦，咁讲返呢 Bad Pitt 呢话呢每一次即係去做呢个 make up 啦，咁当然佢要扮老啊咁啦。咁我原来要用5个钟头嘅时间喎每一日。 哇。 係啦去完成呢个嘅化妆嘅咁样。咁就其实呢就得先呢个消息唔讲呢 part 住啦。係啦咁我咪睇过呢套戏即係觉得点样啊 几系相当富人情味啊，同埋啲特技化妆方面啦、啊，的确系好犀利。不过我亦都相信佢有好多 CG 嘅 CG 补嘅镜头。 咁、当然， 因为三尺高嘅 Bucket 应该都系、 一定系 CG 都系 key 头噶啦。但系你系睇唔出嘅。 又或者佢真系揾咗一个咁样嘅身形嘅人，咁同个 Bucket 再 key 埋咁样咯。 系咯， 但系一啲都睇唔出穿崩嘅，好犀利。 系好犀利呢套就。 我觉得最神奇真系嗰、那个。比 Bad Pitt 更後生嗰個版本嘅 Bad Pitt 咯， 係咯，嗰、那個 做咧、 那個， 我真係唔明佢點樣做， 更唔知點樣做到咯， 係冇穿分 嘅。你話定鏡，你都仲可以用電腦執走啲嘢啦。 係啦，咁呢啲啊，遲啲睇下劉德華會唔會又拍翻套咁上下嘅嘢啦。 點解會咁講咧？ 嚇、啊？咁你要搵個靚仔咁又要重現返佢當年嘅光輝咁呢個係咪 但要做到咁嘅特技水準我諗都港產片可能都需要相當大成本喎、 啊。咪嗰時劉德華咪做過一套係變阿伯㗎囉 係。 咪嗰、那個就差好遠係咪個效果係咪 喂戴個白髮咁都算啦。 都唔係嘅，咁佢有化老妝嘅，係咯。但呢個唔神奇啊嘛，你可以重現翻佢以前後生個樣嗰下嘢神奇。 係，你話化個老妝咁啊，佢呢度奇在個老妝係三尺高啫。 其實唔排除咧，佢哋真係可能有揾翻 Bad Pitt 以前嘅作品裏面嗰啲畫面咧，佢將佢 key 埋一齊都唔出奇喎。 哦，咁都唔奇啊嚇。 係啊，咁真係好靚仔嘅，以前 Bad Pitt 真係 OK。 係，咁你。不知而家幾多歲？四十幾啊？ 都差唔多啦。 啊， 係咯。 啊，咁都有翻 一百年几咁。 我相信佢嗰个揸电单车占士边碌嗰就真样嚟嘅。 系嗰、那个系。 啊，嗰、那個、应该真样嚟嘅，即比起个好靓仔嗰个样系都老咗少少嘅。 系。 系啦，后屘变咗好后生仔、好靓仔嗰个应该系 key 嘅。好啦，咁如果讲完呢套咧，如果冇咩特别系嘛？ 系咯。 系咁，大家入场去睇下，咁其实都几值得睇。啊，同埋呢套戏咧，美国咧原来都好犀利，好收得噶。 系啊。 嗯。 而且系个评价好高、哦。 冇错、 啊。单系金球奖有13项提名、哦。 系。同埋佢哋话其实个意义好深长嘅，佢哋话。 吓。 即系大家可以 dive 真啲，其实里边讲咩啦？咁其实好多人有唔同嘅。即系睇到唔同嘅嘢嘅，嗯，咁大家睇咗或者又复下我哋啊，即系睇下你又睇到啲乜嘢咁样，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咁我哋讲下啦。咁中国啊有黄圣依啦，吓，原来咧唔止话，仲有黄金圣依嘅。 黄金圣依，哦，你讲嗰、那个， 咁原来大陆咧有个 疑似星矢系嘛？ 诶，直情系扮晒星矢，咁啊玩呢个十二宫圣斗士咁样嘢，咁佢直情叫做圣斗士噶，佢嗰个 game 系 啊，咁啊 key 条 link 俾大家上去睇下。咁佢就玩嗰啲十二宫黄金圣衣，咁但係呢我哋见到佢有啲嘅相啊 ,key 返出嚟呢佢真係有返啲天马座，天马座真係着红色嘅底环咁样，跟住再整啲银色嘅甲㗎喎。好明显星矢嚟啦， 咁係星矢。 去囉，佢又唔叫返嗰啲星矢囉，即係佢就用啲乜乜座乜乜座。 乜座嗰啲名啦。 係啦，咁乜乜座你又唔係你星矢专用嘅，咁但係嗰啲设计就简直係偷晒嘅。 咁佢又唔係動漫作品嚟嘅，咁佢基本上都係一個網上遊戲嘅。 online game 咁咩？ 係啦。 係啦。係咪話 V 仔係？ 除咗 online game 之外，仲有一樣中國疑似出品喎、 啊。V 仔係嘛 ？V 仔。唔係 WII 喎 ,VII 喎。 VII, 真係 V 仔。 係 V 仔啊叫。咁係喺日本 bot, 喺日本嘅一啲 bot 啦，同埋台灣嘅，台灣就有個讲科技玩意嘅网站就拆开嗰部嘢嚟玩过啦。 系咁得唔得咧？ 咁外貌咧就基本上同个 V 真系好相似。 系。 而个遥控器咧就系、是、亦系咁样揈啊，或者但系佢就唔系入碟嘅，佢系内置咗唔知廿几三廿零个游戏左右啦。嗰、哦、啲打都系同 V 根基嗰只游戏碟差唔多啦，打保龄啊、tennis 啊咁嗰啲玩法亦相当疑似。当然就变晒中文，同埋啲公仔就好骑呢，变咗只唔知佢叫咩似乜嘢，就一只好佢觉得好 Q 嘅怪兽仔做主题啦。 其實你話內置嗰啲 game 嗰啲咧，係 V 仔嘅前身嘅嘢先啱，因為嗰時咧一早咧已經有嗰啲咧專係一個機就插落電視就打嘅嘢嘛。咁、 啊、係，但係就唔係咁樣，你係揸一個類似 V 仔嘅遊戲機啦，即係遊戲幹咁啦。 其實咧佢係換咗個外殼嘅啫。佢係將樣舊啲嘅技術咧，用個新嘅包裝就呃你 咁樣。咁就啲個介紹。个台湾网站啲人就拆开佢啦，就笑到嗰个机面都黄啦。 O K， 佢里边嘅个底板咧，基本上就一只手掌咁大嘅。 系 啊，其他嗰啲接驳口啊，嗰啲线咧，全部都系装假狗嘅。 O K， 即系好多突出嚟嗰啲胶片位咧，基本上里边冇嘢。 O K， 咁啊，好 O K， 到完呢个搞笑呢个咪先。 大致上讲完啦。 系啦，咁另外咧。就原來上海啊同迪士尼咧已經即係有一個協議㗎 啦，有個協議啦， 係啦，咁就話咧諗住投資呢個245億人民幣啊，咁預料最早咧喺呢個2014年就正式落成， 係啊，香港迪士尼嘅大危機啦， 就係、是、迪士尼樂園上海啦，係啦，咁呢個總面積啊可能咧達到嗱，佢寫啲好好笑嘅，全部都唔肯定嘅，全部都可能啊咁樣嘅，咁啊可能 係未有真係 可能 落案啊嘛， 達到呢個六。至到八嘅平方公里咁樣㗎喎。 哇。 咁咪係香港迪士尼幾倍啊，咁咪好犀利啦。咁當然大陸嚟講呢個。 好幾添喎。 係啦。 係講緊六倍咁滯喎。 嗯，咁就話呢相信可以吸引到內地八成以上嘅呢個客流咁樣嘅。 咁呢個當然啦，因為香港迪士尼真係世界上罕有咁細嘅。 係。我啲 friend 話好似啊我真係冇去過，但我啲 friend 話好似細過維多利亞公園㗎。 我冇去過，我唔係好清楚，因 為佢哋話行曬係好短時間已經行曬㗎喇。 其實都應該唔好短，應該唔短。 唔短咩？ 啲人去過都話一日應該行唔曬。 你講香港嗰、那個？ 都行唔晒。 唔係啊， 佢唔止出面嘅，有啲免收費區仲有個好大嘅公園嘅。 哦，咁2014年落成啦，而家暫定咁樣。係。係啦。咁啊唔知啦，咁呢個到底可以點搞，咁到時。 咁啊香港睇怕香港迪士尼都要加把勁啦。 哦，咁唔使㗎啦，香港迪士尼嗰個基本上可以唔搞㗎啦，我覺得。 所以當日一班內地民工嚟預算消費3000嘅都皇帝式歡迎佢哋啦。 嗯哼。係啦，咁另外呢又有啲得意嘅產品啦，咁就係咁大家唔知有冇玩過呢個戰場之半呢，咁坐喺一個好大嘅半弧形嘅銀幕前面打機係咪， 係啦。 咁原來呢個嘢遲啲係得賣㗎喇喎。 有得賣咩意思呀？ 即係其實呢個會產品化呢樣嘢啦。 產品化呢個。 咁佢叫做 Vision、Station 咁樣嘅。咁就係一個鑊形嘅一個屏幕啦，咁你就基本上坐喺前面咁去其實你就咁做電腦都得嘅，咁但係當然佢主要目的就係去做一啲virtual reality 嘅嘢啦。咁而家呢就話而家有幾多呢得先。喔，佢就話而家咩嗰啲飛機呀嗰啲咁嘅訓練嗰啲度呢，咁就可以用到嘅。嗯。咁同埋呢你可以攞嚟做呢、這個當然立體遊戲啦，即係頭先講嘅戰場之伴嗰啲啦。咁同埋呢會做建築研究啊，咁都得㗎喎。 建築研究。 咁我將個 keyboard 相俾大家睇下，一睇你就覺得好戰場。 點樣建築研究啦其實。 我唔知啊，即係其實佢都係一個熒幕嚟㗎咋嘛，你。 係一個弧形，你當縮水版嘅 IMAX 咁嘅嘢㗎嘛。 總之戰場之伴啦，你知道戰場之伴係乜你就知係乜㗎啦。咁 keyboard 相俾大家睇下啦。咁另外呢有一個舊少嘅嘢，但係大家唔知知唔知喎，有叫做virtual sphere 嘅嘢，咁就係一個波咁嘅嘢嚟嘅，咁你成個人呢就企咗入去㗎喎，或者應該話佢好似個籠咁啦，好似個籠咁、 okay. 但係一個球形，但佢唔好大嘅，即係啱啱企到個人嘅啫，咁你企入去之後呢你一路行一路行，咁嗰嘢就會跟住你行咁轉啦，咁你可以話呢就有360度嘅，好似一個跑步機，但係360度咁啦，咁你點行就會點轉囉，大家 get 唔到呢。咁其實呢佢就係一個入咗之後你就可以戴上一個眼罩啦，咁就係玩 virtual reality 嘅嘢嘅。係啦，咁而家佢一部咁嘅嘢呢就大概5万到10万個美金到啦，咁而家暫時呢、這個美國嘅即係海軍呢就同埋一啲執法嘅 攞嚟做訓練。 構呢係啦，就攞嚟做訓練咁樣啦。咁好堅喎呢樣嘢真係。咁唔知呢樣嘢幾時可以即係去到平民化或者真係去到遊戲呢樣嘢啦。咁同埋好方便喎，我睇過嗰個介紹呢，嗰個嘢平時運送嘅話呢你可以拆返曬佢變返一塊塊三角形嘅弧底形嘅板咁樣㗎咋。咁自己砌返埋就得㗎啦。咁打開個口呢咁就捐嚟入去，跟住佢冚返埋，咁就你就可以喺裏面碌囉。或者你覺得佢好似一個攪珠機咁都得㗎，你可以理解成。係。係啦係啦。咁但係你就點行都得嘅。即係向左行向右行點行都得嘅。 明白。 係啦。咁另外上個禮拜咪介紹過呢個鐵人28啦，我唔記得咗 key 返個舞台版幅相喎，咁今日咪補返俾你呀。咁、另外呢上次介紹嗰度 3D 個版本呢，咁我哋睇返原來嗰個男主角 係唔係今年正太郎喎竟然。 咁原來佢鬼仔嚟㗎喎，叫 Jimmy Sparks 咁樣㗎，咁啲日本人好似有少少不滿咁啦，點解完全變咗一個鬼佬嘅咁樣。 係囉，咁佢講日本㗎，咁點會由一個鬼佬去操作 佢呢？佢冇話係日本嚟嘅。 O.K. 係啊，可能唔知啊，咁總之 即係成個故事大郎可能都改曬喎。 可能係，係啦、啊。咁不過佢哋都即係都話對呢、這個呢一、這個戲咧係有啲期待嘅。 咁當然啦， 香港個即係呢間公司係可以即係繼續去拍下呢啲咁樣嘅卡通咁樣啦。即基本上佢哋都係支持嘅。O.K. 係，係啦、啊。咁另外咧又有個另一個 card game 啦，就是、高達嘅Battle Line。咁 Battle Line 就係一個新嘅 card game 嚟啦。咁其實而家大家如果有睇啲 game 嘅雜誌呢或者啲遊玩具雜誌你都會見到有廣告嘅。咁基本上呢佢就係你要上網啦或者去一啲鋪頭買一啲實體嘅 card 返嚟啦。咁跟住你另外要有一支去讀 card 嘅筆㗎喎、哦、即係嗰啲好似超級市場 Dot 嗰啲咁啦。 嗰啲 OCR 咁。 係啦，咁你讀入咗嗰個 barcode 之後呢咁你基本上就喺自己屋企部電腦度呢就去上返個 website 就可以打㗎喇喎。咁有一個好似都幾得意嘅即係新嘅高達遊戲嚟嘅。 咁另外呢你打到某一個嘅 level 呢佢就會有啲勁啲嘅卡俾你㗎啦。 點樣俾呀、啊、 我都唔清楚可能 virtual。 機呀、啊、 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道。可能 virtual, 或者佢 upgrade 咗你張卡咁囉。係 呀、 啊。即係其實你入咗個曲之後你入喺入面㗎嘛你嗰個卡已經。 嗯嗯 最緊要你去 start 嘅啫。咁佢啲卡就真係玩到好似打卡咁喎有 start 卡跟住有補充包咁樣㗎喎。 哦 ,ok。 係呀、啊。咁你基本嗰個卡嗰、那個所謂 starter 就好基本㗎啫即係就係得呢個高達啦雷射大炮啦太空坦克啦咁同埋智庫嗰邊咪有紅瑞星同埋有兩部渣鼓咁囉。 但係如果你有網上遊戲又會咁複雜嘅卡 game 嘅都幾 佢就 幾奇怪嘅一樣玩法喎。 佢唔複雜㗎。 因為你又補充包又 starter 呢個已經係一個正式嘅一個卡 game 嘅玩法嚟㗎喎。 系咁啊，網上玩啫嘛，佢網上玩啫嘛，有咩咁出奇咧？系咯，即系佢，但系你真系要同佢買卡咯。咁如果唔系，佢點樣賺錢啊？ 咁又當然啦。 咁但系整死都幾靚啊！咁啊，有啲拎大家睇下啦。咁呢個可以大家去研究一下嘅。咁另外咧，就之前出開呢個嘅一個合金版嘅 Gundam Fix 啦。咁之前咪出過啲咩 Mark Two 嘅，即系一同埋二咁樣嘅。 系 啦。咁嚟緊咧。唔係呢個重高達啊嘅 Mark II 同埋 重高達 Mark II 囉。 係啦係啦。咁跟住會出嘅係乜嘢呢咁就係呢個嘅 Z Plus 喎。係啦咁就係呢個 係可以變形添喎係咪好嘢 可以變形同埋呢有好多個形態跟埋嗰啲咩 Booster 咁樣㗎。咁、 哦、 相信都幾正㗎。 咁即係下一步可能會有一次喎。 有機會有機會。咁話全高呢大概有200個 millimeter 咁樣嘅。咁另外呢同埋佢有分得紅色嘅版本同埋藍色嘅版本㗎喎、哦。咁基本上而家嚟緊發售嗰個就係紅色嘅版本嚟㗎好似係。咁大概就係2月尾啦咁就會有㗎喎好快㗎喎。咁售價就係、是、當然唔會平㗎啦就係呢個18,900 yen 咁樣嘅。 嘩折合返港幣都幾貴下喎。 都係㗎咁但係真係幾靚㗎喎。咁同埋呢佢話所謂初回生產呢就有個即係卡多奇嘅底座啦。即係我呢個台座咁啦就做呢個嘅特點咁樣嘅咁都幾靚㗎整得。咁呢個我相信遲啲都係大家會去追嘅一個貨啦。因為之前嗰隻重高達呢話第一隻重高達嗰隻呢好似都斷曬啦。 咁嗰隻做得的確都唔錯㗎。 係㗎。但 反而 呢 個角色就唔係真係太多人鍾意。 反而呢隻G戰機同高達就仲有好多喎唔知點解。 咁G戰機點解呢即係支戰機啲人應該鍾意個重高達㗎喎講真 的。唔知點解。可能啲人覺得重複囉。即係已經太多呢咁嘅嘢囉。 咁係。 因為重高達唔多嘛事實上。 重高達的確出過嘅。 係囉。同埋真係出得 靚。今次嘅取材都係比較係啲僻啲嘅機 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咁你啲好主嗰啲機器可能啲人就反而會滯咗囉可能佢呢個系列。 咁係你出隻二 set, 因為實在太多二 set 嘅波特。 係啦。咁佢可能就係由呢隻再兜返去主角機咁就反而會 work 啲囉。 哦咁係。 係囉。其實出咗邊嘅先嘅啫我就覺得係。 咁你 買開 咗。咁多年歷史真係太多機可以出啦。 係啦冇錯。好啦咁另外呢有另一個都係遊戲嚟嘅。咁其實呢就係嗰啲繼續你行咗幾遠嗰啲咁嘅機仔啦咁其實好普通啫咁但係佢呢個呢就加埋一啲遊戲嘅成分喎咁呢個叫 遊戲化 係啦咁佢就叫做遊步計啦咁呢個機仔就叫做咁個機仔就冇乜特別嘅就袋喺身啦咁就計下你行咗幾遠路嘅啫咁但係呢、原來呢佢有個專用嘅 website 咁就分咗做兩個主題喎一個呢就是宇宙戰艦大和號啦咁佢就叫做148,000光年之旅咁樣嘅 哇點樣行到148,000光年 90日間呢你要完成呢個遊戲啊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另一個 大王都唔止四十日喎。 係啦咁另外一個叫 Marcos 哥呢就係呢個萬里尋親啊。咁基本上呢 三千幾里啊。 係啦就係 Marcos 咩三千里啊嘛。係啦。係啦咁就係呢兩個主題啦。咁基本上呢佢就將你嗰啲行咗個入程嗰嘢呢就輸返入去個網度啦個專用個網度啦。咁佢就會計下睇你其實完成咗幾多啦咁樣啦。 咁就幾有趣喎。 幾得意㗎係啊玩埋啲 character 落去咁。 不過有日本人真係幾擅長我哋呢啲 character 嘅 gimmicks 喎即係將一啲咁嘅。 你估嗰個咁嘅計如果冇呢啲嘢買得幾多錢啦相信就 好。咁係你咁實在太多㗎嘛咁 但系作为玩具箱，真系我未听过咯，因为以前你呢啲咁嘅计都系一啲当系健康产品嘅箱 方 嘅啫。 咁而家呢一个加埋呢、這个游戏兼微类咧，佢就而家卖4500 yen 嘅喎，虽然都唔可以话 系 好贵嘅， 可能一半价钱啊嘛。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系啦，即系可能百零蚊咁啦。 你搵个网页又唔需要钱嘅，你玩具公司自己都有网页噶啦。 哦，咁佢有 function 嘅一个网。不过真唔系话好难整咯， 系咯， 系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咁有啲俾女性用嘅，咁就系另外一个咧，系一个前罂嚟嘅噃。 哦 ，OK。 系啦，咁啊好大个嘅一个心形嘅前罂啊，咁啊好 Q 嘅。咁但系咧搞乜鬼嘢噶？咁原来咧就俾你咧每一次就入呢个500 yen 落去嘅。咁咧，咁你入一次钱咧，你就可以玩一个互动嘅游戏啦。咁就原来里边咧有几个嘅靓仔，咁都系卡通样嚟嘅啫。咁就玩呢個愛情遊戲㗎喎，同你咁呢就話即係俾女士玩嘅，咁就話呢你呢個500 yen 嘅硬幣呢儲到100個嗰陣呢，咁佢就會完成啦，咁結果你就會儲到50000 yen 咁樣嘅，咁同時亦都、 okay. 亦都完成咗一啲咁嘅愛情嘅遊戲啦，咁佢亦都係有啲專用嘅網站㗎喎，咁就有一個叫清水嘅一位老師啦，女士嚟㗎，咁就啲戀愛嗰啲顧問咁啦，咁佢有個戀愛講座咁喺個網頁度㗎喎，咁其實即係好似呢個 game 嘅攻略咁樣嘅。咁、 哦、 另外呢呢五個嘅 character 呢，咁另外亦都會有一個叫手提電話嘅戀愛小說咁樣嘅。咁呢佢呢個網就俾你去即係提升返增值返呢個機嘅價值啦。咁、那個原理又有啲似頭先講嗰個嘅郵報計咁上下啦。 嗯。近期玩 multimedia 真係幾出爐嘅嘢都幾多喎，咁真係。 咁呢啲用 character 嚟幫呢嘢增值就日本人係好醒嘅。咁香港都仲未起步，不過就吓。咁大家睇下真係有冇機會啲廠商真係醒少少吓，學下人哋啦。嗯。 即係香港從來都冇乜點諗過。 咪香港最成功嘅創造出嚟 character 咪就係上次講嘅忍者龜囉。 都可以咁講。 係啦，跟住又冇咗啦嘛。係啦。好，咁另外啦，新世紀呢卒之呢又有新嘅呢個消息喎，咁就話呢2011年呢就真係會上嗰度真人版啦。 咁但係講啲嘢咗喎，一向都係。 咪但呢個係新啲㗎，呢個消息係。之前係連呢個期都冇㗎嘛，你記唔記得 呀？咁係。 係呀，直情冇啲 嘅 我以為接咗㗎。 咁都話魔界嘅公司拍啫。 係啦。咁而家佢暫時呢套戲都係冇名嘅，咁就 Untitled 嘅Evergreen Project 咁啦，咁但系咧，佢哋而家话咧剧本咧真系俾翻阿庵野秀明地参与嘅， 咁应该都会嘅， 系啦，咁就变咗就唔系话美国佬买咗之后就乱玩咁样啦， 因为啲咁怪鸡嘅故事，我谂美国佬唔系好可以写 到，系啊，因为初期我睇咗都觉得好恐怖嘅，因为佢哋话直情唔会再系喺第三东京市啦，就变咗第三 New York 啦。咁另外成班 cast 都變曬鬼仔鬼妹啦，不過凌波麗好似都保留返係亞洲人嘅、 嗯、 亞洲人啫，佢冇話日本妹呀，一陣佢又搵個白靈嚟做，咁你就驚啦，係咪 白靈就超靈咗少少，可能 你對佢哋美國人嚟講唔超㗎、即係你睇下今次龍珠嗰班演員就知啦，係咪都大佬係咪 好難想像莊子嗰個演員係中學生 啊、莊子就唔係中學生，但係佢啲阿悟空啊、阿芝子啊嗰啲， 佢係細路添啊！ 你覺得佢係中學生咩？我就唔係好覺得啦。咁、所以喺佢哋印象中嘅呢啲咁嘅卡通角色，你真係分分鐘揾個大嬸做啊，跟住扎翻兩條孖辮，佢都即係佢都頂得順啊！我哋頂唔順。 哇！好似比 Power Ranger 更冇說服力喎。嗰班中學生嘅造型。 你呢個比呢個周星馳嘅《逃學威龍》更冇說服力係嘛？ 應該係 成班歪文啊、細龜啊咁喺度係嘛 ？Power Ranger 嗰集我都覺得老咗少少 啦。其實呢個咧 contrast 嘅啫，你襯翻個阿叔做呢個阿 Sir 咪得咯，即係例如阿曾近榮咁啊，你咪即刻覺得佢哋好後生咯。 即係一個退休年齡嘅係嘛？ 係啊，冇錯。好，咁另外上次我哋介紹過嗰套嘅Prisoner 嘅。 系 啦，咁大家唔知有冇睇過下嗰個介紹個片喎？咁其實我都未睇曬，因為好長嘅，原來有去到 Part 4，我唔知有冇 Part 5添啊。咁我暫時睇咗少少資料就話咧，咁原來佢勾得意喎，佢話佢喺嗰個 即係對 Village 出嗰、那個嗰、那個 prison 嗰個名啦，佢哋困咗條村度出唔到嚟嘛，那個風光好靚嗰條村啊。咁就話咧，佢原來咧每一次逃走唔成功啦，咁原來嗰個 number two 咧，即係每一次想審問佢到底點解要 quit 嗰個特務呢個工作，同埋其實有啲咩秘密呢樣嘢，佢唔成功嘅話咧，佢第二集呢個 number two 就會消失咗嘅喎，咁就會有新嘅 number two 咧代替佢嘅喎。 王鑊都做低一個咯， 佢冇話佢做低佢，即係總之換咗個人啫。因為咧有啲出名啲嘅 number two 咧有翻嚟嘅。 好、oh, 嘅、okay.。 係啦，咁呢個幹部呢樣嘢咧，其實即係可能都係由呢度出現嘅開始。其實咧，佢影響咗好多後來啲特攝片，包括日本特攝片添嘅。咁佢嗰個入咗去嗰個所謂那個 number two 嗰個房，其實都好似嗰啲 Soka 嗰啲總部嘅喎。 即係黑掹掹咁。 一又唔係怪怪地咁咯，有啲怪聲啊咁咯。咁啲人就坐喺啲好怪嘅凳咯。嗱，你大家記唔記得容祖兒咪坐嗰張圓波嘅凳嘅？其實嗰時佢已經有㗎啦、 哦， 真係好犀利裏面啲設計。咁另外咧，佢哋原來裏面咧個好出名代表嗰個鎮嘅一樣嘢，就係、是、一架好大個碌嘅單車啊！大家記唔記得咧？以前啲人踩嗰單車咧，即係第一代嘅單車係個前碌好大嘅咧。 前碌好大咁嚇。 基本上個人要擒上去先上到去嗰啲咧。咁佢就係嗰個鎮嘅一個象徵物嚟嘅。咁原來佢係有意思㗎，佢話點解嗰啲單車要做到咁樣，原來佢要整慢啲呀。 點解呢？ 唔知點解喎，佢即係佢個原理係咁㗎喎，點解整個碌咁大，就係想你慢啲個 process 慢啲。咁其實佢就話佢嗰樣嘢喺嗰個故事裏面係有象徵意思㗎，即係就係要 process 慢啲呀，你明白 嗎？ 係呀、啊、所以佢用咗嗰樣嘢嚟做象徵。如果你一見到嗰、那個嗰套戲嘅個 poster 咧，佢淨整咗嗰架單車喺度，佢就唔影啲人噶，反而。 O K。 係啊，幾得意噶，同埋裏邊真係好多奇怪嘅嘢噶。咁我或者睇曬，我仲同大家補充啊。咁不過今次咧，想同大家介紹另一套咧，都係講呢個監獄嘅一套戲喎。咁係咪《監獄風雲》啊？咁啊，當然唔係啦。咁原來係基於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叫史丹 福實驗啦、 啊，監獄實驗啊。嗯，係啦，咁叫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咁樣啦。咁其實做乜鬼嘢嘅咧？係啦。做乜鬼嘢嘅咧？韓美可唔可以介紹下呢？ 兩班將兩班大學生做 control group， 一堆做監等，一堆做懲教員啦。 其實即 係 一個角色扮演嘅遊戲咁嘅啫，最初 睇會唔會 abuse 咗自己嘅 position 咯？ 係啦。即佢根本大家其實都是學生嚟嘅啫嘛，咁佢就將佢哋分成兩組啦，即本來一班人分成兩組啦，咁一組咧就扮演呢個獄卒啦，咁一組就扮演呢個嘅囚犯咁樣啦，咁結果咧佢就發現啊，嗰啲扮演獄卒嗰啲人咧，後屘真係出現咗嗰啲虐待嗰啲囚犯嘅呢啲咁嘅即係嘅情況喎。 因為呢個實驗成個就係講人類面對權力慾嘅時候個心理反應啊嘛。 權力慾，其實佢係面對權力，因為係。上面 order 佢咁做啊嘛，咁其實咧佢係會唔會聽 order 做嘢啊？咁原來咧，原來發覺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算呢班人明知自己係假嘅獄卒同埋囚犯咧，佢一樣當正自己係真咁樣嚟去做嘢嘅，佢會跟到捉嗰啲嘅規矩啦。咁佢即係只要嗰人犯咗少少嘢咧，就會虐待佢哋咁樣。咁佢成忘記咗自己其實大家只係玩緊遊戲嘅啫。咁另外咧就引申到另外一個實驗啦，咁就叫做乜嘢？叫米格倫係嘛？ 係 係啦，咁嘅實驗喎。咁另外呢個咧就真係講呢個權力服從嘅實驗嚟㗎，呢、這個就直情玩。咁佢咧就揾啲人咧就做呢個嘅類似先生咁啦嚇。咁另外咧就另一個人咧就困喺一間房入邊，當然嗰個困喺房裏面佢話俾佢聽嘅啫，嗰、那個假嘅做馬嘅。咁咧就叫呢個被實驗者其實就係反而係嗰個所謂先生喎。咁就話呢問裏面嗰人嘅問題咁樣，咁佢答錯呢就電佢啦咁樣喎。咁當然初咗啲電力好弱嘅啫，咁就淨係嗰個哎呀咁樣嘅啫。跟住呢佢每答錯多一條呢個電力就會加強㗎喎。咁直接加強到好誇張呢就係會電得死人㗎。係。係啦。咁其實假嘅啫嘛，當然呢個實驗啦，但係嗰個被實驗嗰個人佢唔知㗎嘛。佢就以為自己真係電緊人嘅，裏面嗰人做馬嚇佢嘅啫，佢就唔知嘅。OK。咁但係呢另外仲有另一個人呢就指示呢個人咧，指示呢個被實驗者咧，你一定要繼續做呢個實驗㗎，因為呢個實驗好重要嘅，你一定要繼續電佢咁。咁咧佢就試下咧呢個人咧到底會唔會聽？咁發覺咧原來好多人都會聽嘅，咁同埋咧甚至有啲人咧電得幾過癮嘅，發覺 係 係啦，你發覺佢電人嗰下自己係有啲 enjoy 嘅添啊。 呢、這个都系简单嚟讲，都系讲讲权力嘅嘢啦。 佢如果你 offer 咗一个咁嘅权力俾佢，或者佢自己亦都 under 咗俾佢更高嘅权力嘅时候咧，咁佢会去安于去继续去虐待一啲，其实喺正常情况之下，佢觉得自己做错嘢咯，会做出一啲。咁、 嗯、 其实最初啲实验咧，嗰阵咧，佢哋想证明啊，呢啲德国嘅即系嗰啲嘅嗰时嗰啲集中营嗰啲人咧。到底佢哋有冇罪啊？其实佢哋嗰个史丹福嗰个实验系想 系， 咁你话咧，其实佢哋都系上面 order 佢啫嘛，即系其实可能佢咪即系等于好似呢班学生一样咯，即系其实佢可能都唔系变态或者乜嘢噶，佢只要脱离翻嗰个状况咧，佢都系一个正常人嚟噶咁样咯。谂多啲咁想讲啲咩大家听咧，咁就原来咧有套电影，咁但系呢套电影应该系唔系英文，好似可能德文嘅，咁啊叫做死亡实验咁啦。啊，咁叫咩炸experiment 咁样啦，即系德文嚟嘅、 德文啦、啊、 吓，系啦。咁原本个小说就叫 Back Box 咁啦，即系一个小说嚟嘅原本。咁里边咧就讲本来一个的士司机嘅男主角啦，咁啊一次偶然见到报纸上面有个话心理测验嘅聘请广告，咁又好笋嘅，咁每人可以得到$4,000，咁其实都 OK 噶吓、 啊，都唔错 啊，都几皮嘢啦，又系咪？咁另外就原来咧，除咗主角之外，仲有其余19人，即系加埋20人啦，就被选中作为实验对象咁嘅。咁其中嘅8人咧，就选为肉卒，咁其他嘅12个咧就做犯人咁样嘅。咁成个实验嘅过程咧就为期2个星期嘅啫。咁你可以挨得过2个星期咧，咁每人都得到$4,000嘅吓，即系无论你系咩角色都好。 咁真人 show 咁啊？ 啊，咁如果咧有人咧喺实验途中即系动武啊，咁就会被取消即系资格咁样啦，吓、系啦，咁咁咧，同埋咧个主角咧，亦都即系食咗两家茶礼，佢亦都收人哋钱咧，就去拍摄呢、這个即系偷拍啊，成个成个过 程。偷拍添啊， 即系好似系咁啦。嗱，其实我睇过呢套戏，不过好耐之前睇，我就唔系好详细记得啦，我都系睇翻啲资料咁写嘅啫，吓、咁开始嗰阵咧。就兩班人都唔認真喎，我發覺嚇呢、班人都係知道大家，大家嚟賺錢嘅啫嘛，咁認真做咩啫？係嘛？咁嗰啲囚犯同嗰啲獄卒係玩玩下，係啦，係相安無事啊，有講有笑咁啦。咁但係咧，後來咧個情況開始失控噶咯。咁咧嗰啲獄卒咧，竟然開始啊，去用刑去虐待啲囚犯，即係自己真係好代入咗個角色。咁後尾嗰個實驗員啦，到即係其實件事好長㗎 ，OK？ 即係其實同埋咧，佢有好多 rule 啊，要啲囚犯去服從㗎，即係唔知有9個定7個 rule， 我唔係好記得咗啦、啊、即係包括熄咗燈之後，你就一定要瞓覺啊，咁跟住你話唔可以傾偈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你見到啲獄卒咧，你又要即係用敬禮或者用啲咩，即係要講啲咩説話之類咁嘅嘢啦。咁當然中間有啲人唔服啊咁樣啦，咁結果我哋後來即係咁打，即係有啲咁嘅獄卒就動刑咁嘅嘢啦，咁結果。即係發現佢哋開始即係有越咗軌啦，即係佢哋即係虐待啲人啦。咁實驗室嗰啲人咧就想去 stop 佢哋啊，但係已經 stop 唔到啊。係啊，咁後屘就演變成為一場嘅殺戮嘅喎，甚至乎 係屠殺啦， 幾誇張下嘅嚇。後屘佢哋講佢哋咁即係逃出呢個地方咁樣啦。咁啊打㗎，真係打，真係揸槍打㗎。後屘咁啊，即係將成個實驗就誇張咗啦，因為電影嚟嘅。 咁當然啦， 咁但係佢其實亦都係想帶出翻，即係呢個嘅 question 翻，即係到底呢個實驗裏面講緊嗰啲問題啦，咁樣啦。咁其實你喺辦公室又好，或者一啲大家日常生活嘅情況咧，大家其實都會見到呢啲情況 嘅 喎。 係人有權力嘅時候都會有一定嘅 abuse 咯。 係，又或者佢作為一個中層管理，佢都係要聽命上面咯，即係就算佢唔想去壓迫，即係下邊嗰啲手下啦，咁但係冇辦法嘅。即係佢繼續要做呢份工，佢係冇辦法㗎嘛。 咁呢個可以咁講嘅。 係啦。咁另外啦，哥布拉呢，咁套OVA 已經做到第3集㗎喇喎。咁、我都睇咗啦，咁水晶人。 你打水晶人喎，好似係咪？ 水晶人就叫做同哥布拉第一次見到面啦、即係之前出過場就冇同哥布拉見到面啦。咁出場都好有型啦，咁話哥布拉走入間房裏面，本來想搵嗰個女主角啦。個女博士啦，咁啊揾錯咗啦，唔好似入錯房咁。咁但係咧，一個簾後面咧，竟然有一個人喺度飲緊酒，咁啊睇唔到一個人影咁啫。跟住嗰個人竟然同阿哥布拉講嘢上嚟喎，走咁快做咩啊？咁樣咁結果哥布拉就即係估佢係水星人啊。 咁跟住當然係掹槍啦，即係當然係魔幻槍添啦嚇，咁啊射過去啦嚇，咁結果呢個槍點咧就燒著咗啦嚇，即係嗰塊布，咁啊燒著嗰陣咧就即係燒著燒開咗穿窿嗰陣就見到水之人企咗喺度啦，咁跟住水之人就同佢講話：你知道你支槍對我冇用嘅啫，咁哥布拉話：哦，我想試係咪你啫，咁跟住哥布拉成套翻隻拳頭咧射個整個飛拳佢嘆啦，咁點知俾佢一手啊接住咗咁啦嚇，咁呢個就呢一集嘅所謂同水之人嘅即係叫第一次即係見翻面啦嚇。 系， 咁因为哥布拉唔得闲理佢啦，因为继续要救嗰个女仔啊嘛。咁水人又冇去追佢噶，咁啊喺度笑咁啦吓。咁咧，但系知道咧，下一集咧就会同水星人对决噶啦。咁同埋下一集咧就系呢一个故事嘅暂时嘅完结啦。咁但系咧呢个 OVA 就未完噶，另外仲有一个新嘅故事啦。但系嗰个故事就会有两集到啦。 系， 咁完成晒六集嘅 OVA 咧，跟住咧就又会有一个咧十零集到嘅电视版。咁啊，暫時個 title 咧就叫唔知咩六人之勇士咁上下嘅。 哦，咁 係啦，咁啊又係玩嗰啲咁嘅Seven Samurai 嗰啲咁嘅嘢啦，我估係啦。我唔記得咗係邊個古仔嚟㗎，都係以前出過漫畫㗎啦。 應該都係啊，你而家依啲全部都係，即係當然佢個故事都唔係太一樣咯。 嚇，可能都係嗰幾本彩色書嗰、那個嗰啲古仔嚟嘅。 嗯， 咁啊，大家再追佢啦。咁另外呢原來佢係出咗碟啦，咁就係兩隻主題曲同埋原唱曲呢分別呢出咗兩隻細碟喎。 ok 咁主題曲到底係邊個唱呢，原來就係由呢、這個新世紀嘅主唱啦，就是、主題曲主唱就係呢個高橋洋子唱㗎喎。咁、 mm-hmm. 另外呢個原唱曲就係一個老牌嘅即係警匪片嘅明星啦，咁亦都有唱歌嘅呢、這個重奇謀行咁樣嘅，咁好老嘅一條友嚟㗎。咁嗱，嗰條友都幾中意扮哥布拉嘅，我見佢又套咗支魔幻槍影咗幅相。如果大家對呢個老嘢套翻只套翻支槍呢幅相有興趣咧，我 keep 俾大家睇下。 即係老版嘅哥布拉啊！ 佢唔似哥布拉嘅一啲都，唔係其實韓永睇過呢個人嘅，即係有啲搞笑嗰啲劇裏面都有做嘅。 哦、oh, ，OK， 做啲刑警咁樣嘅嚇，刑警唔係個人形喎 ，OK， 咁啊，係啦，係啦。咁另外咧，水晶人嗰個鉗啊，原來咧亦都會出一個產品嘅。即係計嗰個上次嘅哥布拉之魔幻槍之後啦，咁原來就喺呢個二月亦都會發賣㗎啦，咁定價都幾貴喎，都成16,800 yen 㗎，咁就都幾大個㗎，咁同埋呢亦都裝咗喺手度㗎喎。 哦， 嗯， 但係哥布拉嗰個都幾難塞到落手度㗎，一樣係。 咁上次嗰個得，上次嗰支得，上次嗰支做大支咗嘅。水星人呢個就一定啱嘅，因為水星人本身佢都係套落自己嘅手度嘅啫嘛。水星人唔係揮手㗎，佢係套上隻手度用嘅咋。 哦、 你叫佢平時飲酒有兩隻手嘅。 OK， 係啦 ，OK。咁另外啦，二月六號咧喺呢個新宿 Loft 啊，咁原來又舉行一個嘅叫做合法 Live 咁樣嘅一個演唱會。 咩嚟嘅咧？ 唔知道，其實係一隊叫 Roman Porsche 嘅一隊樂隊啦，即係會喺度搞一個 show 咁啦。咁但係呢裏面啊，之前同大家介紹過魔靈娘裏面俾人踢咗出嚟嘅加護阿姨呢就會喺嗰度出演喎、 哦。 咁就係佢呢個復出嘅似乎就係一個其中一個表演啦。 使唔使改名呢？ 冇啊，真名嚟㗎嘛。 我個真名嚟㗎。 係啊。 哦。 你話佢真係成個阿姨咁啊。 之前呢集自影佢啲相。 係啊，佢冇化妝㗎嘛，但係而家又化返個妝又 OK 喎，又變返美少女喎。同埋而家瘦 化妝嘅能力不嬲都好高嘅， 而家瘦啊，唔係以前咁嘅肥婆咁樣啊。嗰時啊，最高峰嗰陣，佢有個花名叫加護蟹啊，知唔知啊？ 點解？ 魔蟹啊！ 魔蟹， 佢將佢同嗰只紅魔蟹 key 埋一齊啊！啲人將佢玩到係啊， 大劑。 咁而家甚至乎咧，嗰本粵刊乜乜咧粵刊嘅加個人名，咁嚟緊就會出一本粵刊加護阿姨啦。咁係啲玩性感相嘅、哦、，OK？ 性感到有少少。即係鹹濕嘅可以話，咁但係絕對冇露點啦 ，OK？ 咁大家如果對 著啲好少布嘅泳衣之類啦， 大家如果鍾意魔靈娘咧，咁就留意啦，要買翻啦。 係 係啦，咁亦都即係希望呢位即係女演員可以復出成功啦 ，OK？ 好啦，咁另外咧，我有個消息就係話呢個基地三部曲啦，係啦，咁原來咧呢個嘅即係所謂嘅影畫化嘅呢個權利啦，咁原來咧就出資塵埃落定啦，咁結果就俾哥倫比亞即係攞到啦。 係。 係啦。咁另外就係即係會開拍嗰個導演係邊個呢，就 Roland 呢、這個呢、這個咩 ,Emerge,Emerge,Emerge 係啦。咁呢 原來呢中間曾經去爭奪嘅就有好多人㗎喎、哦。同有好幾間公司啦，包括呢個20世紀霍士啦。咁之前拍過 iRobot 嗰位導演啦。仲有呢好似仲有嘅，不過睇唔到而家暫時嗰個資料啊。咁最尾呢就係呢個嘅好似1月嘅21號咁上下啦，咁就即係成功係即係俾呢個嘅哥倫比亞就投咗返。係啦。咁其實而家暫時係 Sony 㗎啦，即係已經係屬於 OK。係。係啦，咁就會拍呢度嘅基地三部曲啦，咁就睇下拍成點啦。 咁如果到到呢啲咁嘅經典嘅製作，應該佢都唔會太差嘅，都一定係一級製作㗎啦。 係啊，因為用幾多錢投返嚟㗎其實。係啦，咁另外呢就講咗呢個蝙蝠俠先啦，咁原來呢個 Batman Dark Knight 黑夜之神啦，咁原來喺今日啊，即係24號開始呢就會再次呢喺呢個 IMAX 嗰度重演喎。咁如果上一次大家係未喺呢個 IMAX 睇過嘅呢，咁就要試下啦，去睇下啦。 仲有特價喎。 係啦 ,50 蚊啫。咁如果50蚊喺 IMAX 呢就幾抵嘅。嗱，因為你另外佢就有啲場次係播到月球㗎嘛。咁如果大家唔想睇月球覺得悶啦，咁想玩下 IMAX 可以玩下蝙蝠俠啦。咁其實個氣氛呢就好犀利嘅呢個當然。但就如果大家唔係完全未睇嗰套戲呢就唔得嘅，因為你其實係睇唔曬嘅畫面其實。咁但係呢你睇嗰啲用 IMAX 拍嗰啲大畫面嗰幾個 shot 呢，其實佢唔係成套都係嘅 ,ok? 係 基本上幾個畫面嗰啲咩香港嗰啲呢，嘩真係好震撼嘅事實上 ,ok? 咁如果睇畫面嘅呢，大家一定要去睇即係感受一下呢樣嘢。咁原來呢今次呢就唔係淨係香港喎，係全球啊，應該講呢喺美國已經有呢個143間嘅 IMAX 即係電影院上映呢、這個重播呢個蝙蝠俠啦。咁另外呢29個嘅即係全世界international 嘅29個 IMAX, 包括其中一個就是香港呢亦都會做㗎喎。咁香港暫時得一個 IMAX 影院啦，咁遲啲尖沙咀會多一個嘅聽講。 哦係呀。 嗯。 其實都好嘅，咁你始終真係唔係好就腳。 係啦。同埋我立過下啦，咁嗰啲場次都係6點幾一場啦 ,9 點幾一場，同埋有一場12點幾咁樣嘅。 哦、okay、 大家或者新年期間即係其中一個節目都得㗎。嗯。係啦，咁感受下香港夜景啦，因為今次同香港都有啲關係係咪呢個蝙蝠俠。 咁係。 係啦。咁的確係幾正幾正嘅。好啦，咁另外呢原來呢個蝙蝠俠呢即係攞到好多獎喎，咁所以佢哋即係會攞返出嚟播啦。咁攞到啲咩獎呢何明？ 如果最大獎嘅奧斯卡就當然只係得小丑啦，我印象中。 係啦，咁金球獎呢就係小丑啦，就係、是、呢、這個攞到呢個嘅最佳嘅呢個配角啦。 係。 係啦。咁另外呢 American Film 嗰度呢就揀咗呢個十大嘅電影啦，今年嘅 ,ok? 咁就係啦，十大電影啦。 係啦。咁同埋亦都係呢個 Ultimate Scream World Brothers 就有 嘢㗎喎。佢甚至係俾佢做俾個小丑呢係呢個獎係最佳演員㗎喎、 哦。啊係 呀。Ultimate Scream 嗰度班嗰個。咁另外呢有啲無厘頭啲嘅啦，咁就叫 Scream Award 啦，咁嗰個就勁攞㗎喎。 係呀。 係啦，咁包括乜嘢呢，咁當然最佳導演啦，最佳嘅呢個劇本啦。 最佳嘅特技啦。 係啦， 最佳漫畫改編啦。 係啦。 最佳英雄。 Fantasy Actor 超級英雄啦 ，Fantasy Actor 喎、啊，佢呢個係 都 咁、但係贏嗰個都係小丑啊，贏嗰個小丑哦，咁唔係 Superhero 嗰個就係Christian Bale 啦， Holy shit， 係啦，最好笑，唔係喎，連阿 Gary Oldman 都有份啊 ，supporting actor 啊，咁佢有一個好搞笑喎，叫 Holy shit scenes for the year 咁，咁係咩嚟嘅呢，就係、是、嗰個反車嗰、那個啊，即係成架貨車反轉嗰、那個，即係蝙蝠揸住架蝙蝠電單車去追擊小丑嗰段戲啊，嗯，咁另外呢有一個叫做 best line 啦，即係最佳一句叫做對白咁啦，咁就乜嘢呢，原來就小丑講喎，亦都係，咁就 I believe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啊 ，simply make you stranger 咁樣。 stranger 更加奇。 咁其實呢句嘢係玩嘢嘅喎，因為之前咧 佢裝假啦。 係啦 ，Conan 就係講句類似嘅嘢噶嘛，即係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啊嘛，喺度揈埋劍嗰陣講。咁當然一句係咪 Conan 第一個講啊唔知啦，但係 Conan 就講到呢句嘢好出名啦。 咁佢就玩嘢呢句嘢唔係 Stronger 變咗 Stranger 咁樣啦，咁就變咗呢句嘢好出名。哦，我成日以為佢係 Why so serious 呢句喎，反而唔係 喎， 因為 Why so serious 其實喺 poster 成日用㗎嘛。嗯哼 ，OK， 咁就大家去睇啦。如果大家未睇過蝙蝠呢個喺 IMAX 嘅效果之下，咁大家去睇碟就爭好遠嘅其實。咁另外呢仲有一套更加神奇但係好似永遠都上唔到畫嘅嘢喎，咁有一次我哋行過呢個華茂戲院啦，竟然見到點解有幅 poster 需要 one life one love 嘅咁樣，咁上面竟然係一個卡通呢，就有個小甜甜嘅卡通公仔就騎住嘅白馬，咁後面呢就另外有個男士嘅卡通人物，咁上面就寫住德輝咁樣喎，咁呢佢下面就寫住係呢個 public cartoon一個 movie 咁樣嘅，即係一個木偶卡通片咁樣嘅喎。咁唔知咩事啦。 史艷文咁。 史艷文咁啊，咁唔知道係會唔會變咗史艷文咁呢。咁但係呢佢嗰個公仔畫出個樣呢，就係當年搵咗阿小甜甜嗰個嘅主筆啊，五十男優美子嚟畫嗰個樣嚟㗎喎。咁 即係美化咗嘅樣。 咁佢就寫筆日即係上映咁啦。咁我啲朋友就話其實呢個可能都係紀念返佢個老闆啦，即係龚如心咁樣，所以就有幅咁嘅嘢嘅啫。 我諗可能唔係真係戲嚟嘅，玩嘢嘅。 真係唔知道，真係唔知道。但如果你有呢，我都想睇下，講真都幾得意，可能都。咁好啦，咁又要講返轉頭啦。咁原來呢日本亦都有一套新嘅劇就上喎。咁叫做叫做 Kina 咁樣嘅。咁佢個 subtitle 就係不可能犯罪搜查官咁樣喎。咁原來就係呢個管嘢美穗定間嘢美穗啦，做嘅呢個嘅春奈 Kina 啦，咁其實做乜嘅呢，咁就一個神神怪怪嗰個女仔嚟㗎喎，咁講佢呢諗嘢嗰陣呢就好似一休和尚咁搵隻手指呢喺度督下自己個頭嘅。捽下捽下個頭呢佢又諗到嘢㗎喎，咁但佢其實一個天才嚟㗎喎，講佢記憶力好犀利㗎喎。咁同埋呢佢好快呢咁將一個扭嘅色呢扭返做本來個樣㗎喎。好啦，咁佢對咩講咩嘅呢，咁其實喺裏面呢就話呢都係一啲奇怪嘅案件咁樣啦，那個案件唔奇怪，案件就殺人嘅，但係呢佢用一啲奇怪的方法去破案嘅。咁裏面呢就牽涉到有啲 X-Files 嘅嘢啦，即係佢第一集呢就講呢個人啊移植咗心臟之後到底係咪會將之前嗰人嘅記憶會帶埋去㗎呢，咁佢就講呢個女仔呢有咗呢個新嘅心臟之後呢佢就好似見到即係之前嗰個人俾人殺嗰陣嘅啲嘅狀況啊。係啦，咁當然最尾就一定破到案㗎啦，咁其實佢哋就話係日本版 X-File 嚟嘅，咁樣佢哋日本咁講。不過當然我就覺得唔係啦，我就覺得似嗰啲通靈跟住破到案嗰啲嘢多啲啦，係咪啊？喂，何明？ 都似嘅，但係呢個令我諗起 Angel 黑照喎。 唔係，咁第一集係講心臟移植啫，咁第二集就講第啲嘢㗎啦。 咁係。 係啦，咁我叫立過下啦，但我未好細心睇，同埋嗰個係我睇過真係日文嚟㗎 ，OK。就未係好完全知佢講乜，睇下遲啲會唔會有字幕版睇下啦，咁好快應該有嘅。 應該有啦，如果。 咁如果要講真係 X-File 嘅延續呢，咁應該一定係嗰度。 Finch 啊。 咁 Finch 都上咗最新嘅一集喇喎。 係。 卒之返嚟啦，就停咗一個月定兩個月係咪，咁上次就講到呢個女主角啦，係咪啊 ,Olivia, 係咪俾人捉咗啦，咁捉咗返去做乜鬼嘢呢，無端端俾人喺個背脊度打咗啲針定唔知抽嗰啲嘢咁喎，咁唔知咩事啦，咁大件事啦，大佬 A 準都夠膽劫係咪，咁結果就成台出動去即係想營救啦，咁結果都係佢自己打返出嚟嘅，即係自己走出嚟嘅，咁結果後來就發現係即係佢自己裏面啊嗰啲 team 裏面啲人係壞人啊，有啲人係即係冇間到啦。 佢男朋友開始已經係㗎啦。 係啊，咁呢一集呢主要就講一隻怪物㗎喎，咁其實呢佢就怪點樣呢，就係話呢佢啲人死嗰陣就會喺佢個喉嚨就嘔一嚿好似 Alien Baby 咁嘅嘢啦，即係 Alien 嗰隻細隻擺咁大嗰個口度走出嚟。咁基本上嗰個人一年死啦，有咁大隻喺喉嚨度捐出嚟，咁即係佢會窒息死囉，其實應該簡單講係。咁後咩呢個博士就查到呢嚿嘢到底咩嚟嘅呢，點解無端會有嚿嘢喺個人度走出嚟，你梗係以為係即係直落去啦，係咪，但原來唔係㗎，原來呢佢好簡單，即係俾咗一啲嘅嘢佢飲咗，其實滴落水就得㗎喇。你飲咗呢杯水內呢，咁加上佢胃酸呢，原來就會造成催化劑。咁佢嗰樣嘢呢就會令到一啲好普通嘅細菌嚟，唔知係 virus 啦，就會發大唔知幾多千萬倍㗎喎。 即係其實走出嚟嗰嚿嘢啊，根本係本來好細粒嘅一啲細菌嚟㗎。 哦。 即係喺瞬間變成巨大囉。但佢又唔係好巨啦，即係對細菌嚟講巨大啦。咁佢足以呢就所以整死個人囉。大嚿到。咁佢一定會捐出嚟㗎嘛，因為。 係 呀。係啦係啦，咁就係咁囉。咁結果就係、是、原來就係佢哋中間有啲人都搞事啦。咁詳細大家要睇呀呢集。 咁、啊、有冇再講返德國佬 喎？又冇喎。又唔關事㗎喎。 有第二啲人嘅。 唔、啊、知道可能有關佢冇講係啦。咁最咩審返呢個嘅本來係同事呢個人嗰陣呢咁呢人就爆出嚟喎話我哋害你我哋救你㗎咁樣。即係佢問佢點解要綁我返咩咩佢就話佢係即係救佢嘅其實係為咗。咁、 哦、 呢其實成件事就越嚟越怪啦。係。係啦。 啊另外科幻劇科幻劇另外一個長壽科幻劇Stargate Atlantis 就終於嘅畫上句號啦。 即點解呢 因為呢季係第五季啦，咁第五季就結束啦，咁就跟住今年嘅年尾至出年年頭就有另外一套 Stargate 嘅電視劇啦，叫嚇、啊、Universe 啦。 哦， 咁、啊、其實個故事本身都唔算完嘅，佢話會係 Atlantis 嘅故事 wrap up 會係出一個。Direct to video 嘅 DVD 一個兩個鐘頭嘅碟劇場版嗰度先正式結束嘅。 O K， 我即係 大致上 個 title 冇乜點嘅，就係講佢啲宿敵Wave 終於揾到技術可以去到嚟地球啦。 係。 咁啱啱地球嘅幾隻戰艦都唔喺度。 係。 咁所以就要將 Atlantis 飛嚟地球去迎戰佢啦。 O K。不過大家好似冇乜點追喎，追開呢套係咪？ 啊，係啊， 少啲。 不過其實最騎呢就成個城市飛過嚟去迎戰啦，依樣就。 O K。 咁樣所以 Atlantis 就終於翻到嚟地球啦，停緊金門橋隔離，成個阿蘭迪斯城。 咁、啊、地球仲係正常定點嘅呢？ 咁咪終於知道外星人存在咗地球人。你成座城降咗喺金門橋隔離，你覺得會點呢？ 你唔係話揸呢個船嗰啲係地球人嚟嘅咩？ 揸嗰啲係地球人。 哦，即係地球啲人係唔知道有啲咁嘅嘢㗎。 完全唔知道有沙機啊，唔知道美國政府、蘇聯政府有宇宙戰艦㗎嘛。 啊，可能而家都有㗎，我哋唔知啫。 咁佢因為地球唔知深敲地球嘅戰艦就去迎擊第啲敵人，所以焗住將 Atlantis 成隻船飛翻嚟。 好。咁啊，報下又第啲嘢啦。咁所謂嘅中國一個嘅天才嘅漫畫家啦，所謂才女啊，咁就係呢個嘅丁兵喎。咁咧，咁我睇過下佢啲畫，咁其實都幾日本 feel 喎。咁而家咧就去咗日本留學咁樣喎，聽講話 哦， 即係交流研修咁啦。咁咧就話咧中國嗰邊嘅出版即係漫畫出版咧，就同日本係咪國川啊，係嘛？ 係國川啊， 國川合作啦。咁就話遲啲會即係大家會交流兩面啲作品去出咁樣啦，咁而家即係就即係第一波就彈咗呢個人過去嗰邊，大家交流下先咁樣。不過呢啲消息對我哋香港嚟講真係唔係新㗎喇喎，即係你以前 攞個廖山名獎添啦。 係啦係啦，嗰時唔記得個名係啦，甚至乎攞到廖山名獎。咁但係嗰時曾經都出過書 啊。李自清啊，咁三國啊。甚至包公啊，都喺日本出過，咁其實都冇。 唔係，咁你自己出啊，另一件事啦，即係話嗰時做交流啊，咁嗰時都做過啦，咁亦都攞埋獎，咁最尾呢啲人而家嘅前途去向又如何呢？咁樣，咁其實就我就覺得有 question mark 啦，咁但係就當然都希望即係新一批咧就真係出到嚟嘅。 嗯哼， 係啦，咁呢個詳細或者慢慢遲啲再同大家介紹啦。因為大家對呢個大陸嘅漫畫可能都唔係太熟悉，係咪？ 不過若我佢哋其實都幾流行，因為我見好多漫畫雜誌，無論日本或者美國漫畫都有唔知合法定非法啦，被翻譯啦。 係 啊，同埋佢哋直頭有啲專係出漫畫嘅雜誌嚟介紹漫畫喎。 你講大陸， 我諗香港都做唔到。 你講大陸係咪？ 係啊， 嗯。是啊，因為佢哋又正式讀㗎嘛，即係讀 design 或者讀、甚至乎讀即係漫畫咁樣㗎嘛，咁香港都冇呢樣嘢。 同埋亦都立過佢哋啲咩，但係啲造型就比較其實就唔日本嘅，佢哋其實歐洲啲。 邊個啊你講？ 我指大陸內地自己人啲創作漫畫。 你覺得佢歐洲啲啊？ 啊，我覺得即係起碼我見過啲漫畫雜誌嗰啲咧，多數都係比較。 但係佢而家呢個出到嚟呢啲人唔係咯，係完全係日本風格嘅。 O K。 係啊，一個市場係咁啊嘛。 咁係，但係會幾怪咯，因為、嗯、你畫翻啲同人哋一樣嘅人嚟，使乜揾你咧？ 咁 除咗有個 sell 中國風嘅 嗱，我唔贊成呢樣嘢。 啊？ 我唔贊成呢樣嘢。 點解咧？ 咩叫中國風啫？畫國畫其實冇呢樣嘢噶。 O K。 即係你其實你而家所謂見到嘅所謂日本風咧， 鄭文咁咯， 都係當年由慢慢由嗰啲迪士尼啊，嗰啲樣慢慢演變翻嚟嘅啫嘛。 係。 你嗰個所謂日本風咧，都係需要一段幾長嘅時間慢慢培養嘅。你唔可能話即係低温淨一樣叫日本風嘅嘢。啲人你都用咗幾廿年時間先培養到一樣叫日本風。咁你中國就想低溫一樣叫中國風，咁你咪跟行先囉。其實跟行冇問題㗎，即係所謂不恥下問係咪，即係你未有自己風格之前，你咪臨摸人哋啲嘢先囉。 咁都唔係冇㗎，你記得當年鄭文其實日本都有一定嘅地位囉。 你覺得鄭文嗰啲畫可以畫到任何嘅故事除咗武俠之外？ 咁啊比較難啲囉，其他 佢的確有畫過現代嘅故事㗎喎，揸槍嚟打添，但係用毛筆畫嘅。 比較怪啲 啦。我睇過㗎，但係真係唔啱 feel 囉。係。即係你要 develop 一種可以比較普及去做到唔同故事嘅一個風格呢，你係要好長時間去培養㗎。 我都同意呢樣嘢。 你話你純粹畫一個同人唔同嘅嘢，嗰就冇難度嘅，你有幾怪整到幾怪咪得囉。咁但係你嗰樣嘢就唔能夠去即係好普及咁使用囉。咁總之呢樣嘢唔能夠一枝一直變出嚟嘅，咁跟人哋先一段時間其實係好正常嘅。咁唔好太過追求話、 okay. 即係一時間要有咩中國風，我覺得中國成日都講住呢樣嘢呢，我都係有問題嘅。 嗯嗯嗯。 係咪 咁都值得諗下嘅呢個題目。 其實最緊要就係你嘅內容入面有冇嗰個嘅。 咁其實漫畫幾樣成數都要嘅，除咗畫工造型同埋個故事嘅朗，其實都係呢三樣嘢都係缺一不可嘅。 係囉。 你畫得再靚都冇用啦，如果求其你都唔講，做完都唔知你啱乜嘅話。 係啦，即係最緊要你裏面其實係帶緊啲乜嘢訊息出嚟咋嘛，呢、這個最緊要係。係咪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呢，咁你快啲就介紹埋兩套戲喎。 好啊。 係啦。咁有一套呢竟然呢香港取景嘅一個怪雞嘅新片嚟嘅，呢月6號、 啊、 美國 香港版 Heroes。 係啦，我哋話佢係香港，喂唔係香港版喎，鬼佬做㗎。 鬼佬嚟㗎。 但呢成套戲喺香港發生㗎喎，好搞笑，一陣整個吹呀。呢個都係我哋嘅網友提供返㗎，咁明謝返先。咁就呢就基本上呢真係好 Heroes 嘅。男主角就係邊個呢，就係、是、呢個嘅神奇四俠裏面嗰、那個放火人啊， 噴火仔啦、 啊、吓，佢香港有冇名噶？嗰、那個叫做 噴火俠咯、 啊，叫噴火俠啊，即系 啊， 系啦，即系成個識着火嗰個啊。 咁你 Human Torch 咁亦做噴火俠都正常啊。 咁另外咧就有兩個叫做女角啦，咁一個就系呢、這個一萬 BC 佢哋叫咩話？公元前咩？ 公元前一萬年。 系啦，嗰、那個女主角啦。咁但系呢一套入面咧，佢剪咗個髮型之後咧，成個蘇菲馬素咁嘅樣喎。 似 Perfection 嗰個造型啊，或者。啊， 即係其實佢本來又唔似嘅，但係呢套入面啊變咗咁嘅樣嘅。咁另外呢仲有個細個啲嘅呢，就邊個呢，原來就係呢、這個 Tom Cruise War of the Worlds 入面個女喎。當年就10歲啦，而家已經15歲啦，咁嚟緊呢個2月23號就係佢15歲嘅生日喎。咁另外呢原來呢個女仔呢 大得好快喎個樣。 係啦，佢叫咩名話，叫做叫 Dakota Fanning 咁樣啦。 Dakota Fanning。 咁佢就原來呢喺呢個嘅正義聯盟嘅卡通入面都配過神奇女俠細個嗰陣㗎喎，配音。 係、 哦、呀。係呀，咁呢個其實以前都係一個幾矚目嘅童星嚟㗎，而家大個少少啦。係。係啦。咁呢套戲呢搞嘢喎，成套 Heroes 咁啦，嗰個男主角啊噴火仔呢，佢呢度唔識噴火㗎。咁佢能力就乜嘢，就係、是、好似 Sylar,Heroes and Sylar 咁嗰種力量喎，就是、可以整喐啲嘢嘅。咁結果呢佢就聯同咗即係認識咗其他嘅呢啲超能力者啦。咁原來呢佢亦都好 Heroes 一樣呢，係俾一個叫 Division 嘅組織 去政府組織嚟喎， 追 捕 喎。係啦係啦。咁即係好似 Company 咁啦，即係嗰個咁啦，咁就捉佢哋返嚟咁樣嘅。 咁你睇佢哋咧，就喺街頭巷尾啊、街市啊咁喺度打喎，咁啊整到啲魚缸爆曬啊，咁又幾過癮嘅喎。 啊， 係啦，香港啲招牌啊，咁嗰真係香港嚟㗎，唔係扮㗎，真係香港街景嚟㗎。咁大家睇下個 trailer， 咁電影唔會咁流，求其揾唐人街扮嘅。 咁同埋呢個 casting 亦都唔算好弱咯。 係。 係啦，係啦，係啦。咁另外咧，仲有另一套咧，就係、呢個 Race to Witch Mountain 啦。咁其實呢套就係迪士尼嘅。搞嘅唔係溫情嘅，算係科幻片嚟嘅。咁呢套就係好耐之前就拍過兩套㗎啦，已經。咁啊舊版，咁呢套咧就係而家嚟緊3月13號會上嘅新版啦。係。咁裏面咧就當然唔係舊嗰啲人做翻啦，已經舊嗰啲人咁變曬大人啦 ，OK？ 咁啊，中間咧有邊個做咧？就是、一個的士佬啊，咁佢接載咗兩個靚仔靚妹咁啦。佢呢套又冇咁靚嘅，呢套就 teenager 咁啦，咁咧，咁啊惹上禍喎！咁點解咧？就原來呢兩個並不係地球人嚟嘅，係外星人嚟嘅。咁初呢個阿 Rock 就唔相信啦，跟住佢話：哈哈哈！你係外星人咁。佢話：咁 有型咗少少喎，呢個的士司機。 咁嗰個女仔就問：你覺得外星人佢係點樣嘅咧？咁我咪青色面啊，大眼啊，咁佢講啲好 ET 嗰啲樣咁咯。跟住嗰個女仔冇答到佢啦，直情唔識答佢啊！即係幾搞笑嘅 Rock 喺呢套戲入邊 ，OK。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打嘅英雄嚟嘅，呢套戲。 哦，分阿樂咁都要做下啲 純粹係一個的士佬 傻佬角色係嘛？ 傻傻地係啦，純粹揸車嘅啫。咁啊， 喂，但係個造型好似巨大咗少少係嘛？ 咁可能佢後尾都有打嘅，我懷疑，因為佢追車 嘅話都好巨大嘅，唔係以為打嚟做咩啊？ 嗱，咁啊，嗰個揸車，佢根本就當佢哋吹水啊，錯咗係嘛？啲靚仔亂噏啫係嘛？咦，點知唔係喎？後屘真係有啲。即係叫政府人呢撞佢哋喎，成揸咗嘥車嚟，咁知道即係唔係咁簡單啦，咁中間亦都發現呢兩個teenager 係有超能力㗎喎，咁基本上呢嗰、那個女仔呢就又係嗰啲即係可以整喐啲嘢啦，咁個男嘅仲犀利，可以呢隨時呢穿過一啲嘢啦，例如佢坐喺的士突然間可以穿咗出去企咗條公路度㗎喎，咁或者呢甚至乎呢佢將自己變成個 mask 好大咁呢，人家車撞埋嚟撞爛咗人家車㗎喎，即係佢可以隨時改變自己個身體嘅、okay. 即係可能成分啊。 哦，應該係係咯。 係啊，咁基本上就係咁嘅。咁佢就話嗰、那個女仔就話呢，哇你一定要喺幾耐之前呢要載到我哋返去嗰個山呢，地球人就叫佢做呢個 Witch Mountain 咁樣嘅。佢話我哋嘅太空船呢就炒到嗰度，如果我哋唔及時返到去呢，咁佢就同你玩呢個嘅地球停轉嘅啦，就會嗰、那個 invasion 就會開始㗎啦咁樣。但係呢班嘅死人，呢啲咩政府啲人喺度阻頭阻勢啦，咁結果就要即係要過五關斬六將咁啦，咁啊好精彩喎，好似嚇。咁中間當然亦都加入咗後來呢個 Rock 遇到嘅其他人啦，有啲人又幫佢哋咁樣啦嚇。咁啊，咁其實都係我諗呢套就唔係話即係嗰啲好勁好勁嗰啲打嗰啲嚟嘅，咁純粹大家係叫做驚有驚嘅冒險嗰只啦，係啦。咁到底咁兩個咁嗰個女仔啊，嗰、那個外星人係邊個嚟嘅？咁原來咧就係呢個朱古力掌門人裏面做嗰、那個成日喺度食吹波糖嗰個啊。 哦。 咁而家大個咗，變咗靚女嘅喎。咁而家都16歲啦，當年就細路啦嚇。 係咯。 咁呢個叫做咩 ？Anna Sophia 個名叫做 Rob 咁樣啊。咁佢同時都曾經喺嗰套叫做 Ripping， 即係魔譯啊，香港譯做。係。即係玩嗰套 玩十戒咁啊？ 唔係十戒，係十災啊！ 十災 即係呢個聖經入面嘅摩西咧，咪降咗整個十災啲埃及人嘆下嘅，即係例如將啲血將嗰啲水變血啦，成個即係嗰啲所有嘅河水變曬血啦，或者蝗蟲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嗰套嘢都好睇喎，咁嗰套亦都有呢個女仔做啊，嗰時都係細路嚟嘅啫， 都係細路女。 但係而家變咗大個㗎啦，咁啊仲幾靚下喎，咁大家睇下片啦，咁另外咧，嗰時傳聞啊就話呢個黃聖依啊。就會參演呢套戲喎，咁但係咧，我而家睇個人名表，真係完全揾唔到佢個名嘅。 嗯。 咁嗰時甚至乎咧有相睇嘅，咁但係咧，我就懷疑啊，到底嗰幅相係唔係對呢套戲嘅？ 會唔會改進軍荷里活就改第二個名啊？ 佢唔係啊，佢有英文名㗎 ，Eva 啊嘛。 哦、OK。 佢有英文名都冇啊，冇完全冇中國人名啊！我睇個人名都暫時。咁佢就話佢做呢個外星人嘅一個角色喎。係啦，咁佢仲有名㗎喎，叫 Sarah UFO Huntress 咁樣㗎喎。 係啦。 咁我懷疑喂到底係咪呢套戲嘅呢，咁樣嗰套衫亦都唔係太過 完成度高，根本就好似430穿梭機咁，你點能夠拍到荷里活嘅科幻片咧？ 荷里活片唔可以咁流嘅。 係啦，咁啊戴翻個白色假髮咁，咁我就懷疑係咪一啲 game 嘅 character 嘅即係宣傳咧，純粹咁樣。咁啊，我可以 P 翻啲相，大家判斷下啦。咁就咁啊，咁如果真係有佢都好嘅，咁即係都叫做係有中國人參演咁樣。咁但係似乎就而家就睇嚟就好似唔係嗰回事咯。咁但係我唔敢肯定啦，即係 OK。 我到揭中線止呢啲就 係啦。咁呢套戲都應該幾得意嘅，可以值得睇下嘅。咁咧，另外咧嚟緊就仲有多個消息咧，就係瑞華行就巡例 開倉啦。 新年啊，梗係開倉啦。咁時間 就呢個 1月22號即係已經開始咗啦。到25號，咁我咧大家未完啊。咁原來咧頭幾日跟住29號咧就一路到2月1號先至完結嘅。 不過瑞華行嗰個壞處就真係幾難去㗎喇，青衣島。 咁曾幾何時佢哋搞埋車喺呢個嘅接送咁樣㗎喎。係。但唔知今次有冇 ,ok。咁我就冇詳細資料啦，因為今次真係抄唔到啊，甚至乎連上瑞華行個網竟然搵唔到喎。 啊。 係啊，咁但係第二啲嘅雜誌呢就有呢個廣告啦。咁或者今次呢講返佢到底邊啦，因為佢嗰個開倉位呢次次都有啲唔同㗎。係，即係我意思嗰個幾多樓幾多座嗰度啊。咁今次都係依然係呢個新界啦，青衣長達路啦，14到20號位力工業大廈就不變啦。咁今次呢就喺 B 座14樓嘅，咁大家就唔好去錯咗上次嗰度啦。咁大家係有興趣即係買下平玩具呀，咁呢買啲心頭好啦，咁去行下啦。咁另外啦，咁講起玩具呢，咁原來 YMCA 呀有搞咗個玩具銀行㗎噃。 係呀。 咁暫時呢就以東涌社區中心做一個試點啦。咁遲啲就會即係睇下會唔會做到落油麻地呀、長沙灣呀咁樣啦。係啦。 咁大家有啲咩唔愛或者。 係呀，大家成日喺度鬧呢，超合金又渣係咪，啲高達又話搵笨啦，咁 可以 俾人玩下啦。係啦。係咪 係啦。幫下其他人啦。 係啦，咁其實小朋友就一定唔介意嘅 ,ok? 係囉。 咁大家就鬧得咁犀利就不如捐咗佢啦咁樣。咁同埋即係可能真係有一啲唔要嘅，或者以前即係都唔用嘅，咁咪俾人哋用囉，係咪 應該呀、 啊。即係其實佢哋而家上面嗰啲好小朋友嗰種玩具呢，其實上網都未必買得返㗎啦。即係啲棋呀嗰啲呢，你上網好難有人買啦，係咪，如果都有啲咁嘅玩具，或者真係屋企小朋友真係有啲即係好舊㗎啦，唔要咁咪捐下佢囉，咁好過擺度或者掉咗佢，係咪，係囉。好啦，咁我會俾返條 link 大家睇下，有個亞視嘅一個介紹嘅喎，一段新聞片。係啦，咁韓永仲有冇消息同大家講呢，咁其實仲有啲第啲戲，不過同今日個主題好似唔好關係，有啲鬼戲。 係啊， 咁新年就唔講鬼戲住啦 ,ok? 係啦。 咁我都覺得我哋之後再同大家講，係啦，西片嚟嘅 ,ok? 好啦，咁有冇啲咩消息啊，韓永仲 就 蒙面超人嗰度你話睇咗啲乜嘢話 睇咗啲乜嘢， 係囉。蒙面超人你話睇咗啲咩， 係啊，蒙面超人終於結局啫。 喔、哦、終於結局 ,ok? 係啊係啊係啊。系啊，最尾又走多个啊，佢个男主角个仔定呢个孙出嚟啊嘛， 系咯， 嗰个佢老豆自己扮翻嘅啫。 着到烂身烂肺 咁啊，即系佢又识变身咁啦，咁啊唔知啦。最尾 有只黄色嘅咁嘅嘢咯， 即系最尾嗰个一个飞腿咁啊，踢到上天好夸张。 系啊，七个人啊，一齐起飞腿啦。 系啦，咁嗰个漩涡到底系咪同嚟紧呢个 Dead K 嘅故事系有关嘅咧？咁即系咪时空混乱咧？咁啊唔知啦。咁大家。跟住就睇呢個 Dead K 到底點延續落去啦。啊，同埋呢個 Dead K 或者講少少啦，呢個冇準備到，但係我之前有望過呢，原來佢今次嗰啲武器啊，好誇㗎喎。即係好似 Kiva 嗰個變身器呢，變得好大㗎，跟住變咗個弓箭㗎喎。喂韓永，喂韓永喺咩度，韓永可能條線斷咗係咪，好，咁唔緊要啦，咁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先啦。咁就咁好啊，咁我再重複一次我哋呢個嘅email address 啊，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串一串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大家有啲乜嘢嘅新嘅消息啊，或者報料啊，或者乜嘢呢，咁就其實可以email 俾我哋喎，咁就等緊大家嘅回覆嘅。咁好啦，咁就代韓永同大家講聲呢個新年快樂啦，恭喜發財 ,ok, 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再講㗎 ,ok,ok, 拜拜。